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，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 欢迎回来，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晨曦。无情的岁月在你年轻的躯体上刻画着成长的痕迹，而你全然不顾地舒展着自己的枝枝节节，在苍白的日子里无言独立，默默地奉献着。一棵树里长着一个故事，一片绿荫中讲着一段传奇。好大一棵树，送给你。